工作日节奏被打乱，周末找到自己的节拍。 我没有当上音乐家 啊，我就觉得我对音乐 怎么算是你最喜欢的， 对小朋友愿意听我歌，我就很开心。 海内外演出资讯，深度音乐访谈，环球影音分享，潮流风向标杆。 好，我是毛冰， 我是谭维维， 我是汤尼亚蔡健雅。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假日乐享新资讯，节奏打败不开心。现在起，打开耳朵，我们给你好听和好玩。北京新闻广播每周末假日节拍，不用走远，假期就在耳边。 假日节拍，我是浩洋。在每个周六日，我们在好听的音乐中感受流行文化的动感节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一听由歌手景龙推出的一首最新单曲《凡人英雄》。 幻想我是大不败的巨人，琴棋书画样样都是满分，左邻右舍夸我高大威猛，老虎大象仿佛都是小丑，一天一天都在梦里度过，从没想过醒来有多残酷，没有七十二等家传功夫，世界哪有不劳而获的神通。我说不要这样过，我不想去堕落，就算不成功，我只想努力过，不但肯劳作，付出和日当我汗滴和辛苦，我终于明白历历皆辛苦。 我说不要这样过，我不想去堕落，就算不成功，至少努力过，不当那肯劳作，我就和日当午汗滴和下土，我终于明白历历皆辛苦。我说不要这样过，我不想去堕落，就算不成功，我至少努力过，不当那肯劳作，我就和日当午汗滴和下土，我终于明白。 幻想我是大不败的巨人，琴棋书画样样都是满分，左邻右舍夸我高大威猛，老虎大象仿佛都是小虫，一天一天都在梦里度过，从没想过醒来有多残酷，没有七十二变家传功夫，世界哪有不劳而获的神通。 我说不要这样过，我不想去堕落，就算不成功，我只想努力过，不但肯劳作，付出和日当午汗滴和下土，我终于明白历历皆辛苦。我说不要这样过，不想去堕落，就算不成功，我只想努力过，不做我的梦，就潇洒江湖走，一生一场电影看着平凡，就看见了英雄。 我说不要这样过，我不想去堕落，就算不成功，我只想努力。 这首歌呢是电影《赘婿之吉星高照》的主题曲《凡人英雄》，由谭冰作词，歌手景龙演唱。歌曲节奏律动感十足，编曲结构立体而且层次分明，热血励志的 rap 歌词，就算不成功，我至少努力过，哎，这样的一句词展示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而且呢把这样的一种态度也是融入到了每一个音符当中。当一个凡人英雄，不去做华而不实的梦，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成长，就是这首歌所给我们传递出的一种正能量。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开始今天的资讯。最近呢，由摩登天空、大麦、优酷联合打造的首档户外音乐节竞演真人秀综艺《草莓星球来的人》正在网络上播出。这样一档节目呢，由池子来担任节目的 MC， 萧敬腾、盖、周岩、张亚东还有池子他们几个人组成一个所谓的安可团，节目由四位安可团成员见证并陪伴24组心血音乐人为梦想登陆草莓星球，他们要通过竞演的方式来抢夺顶级户外音乐节的舞台。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打造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于今明两天晚上的7:30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所谓这个舞蹈诗剧啊，它是以舞蹈为语汇，以肢体的这个诗性表达，营造一种无声胜有声的境界，一种综合舞台的呈现啊。那这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它是以诗句为题材，以展卷、问传、唱思、寻石、洗笔、淬墨、入画等这样的一些篇章为纲目。那观众呢，将跟随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也就是展卷人的视角，徜徉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趣当中。那么对这个古代诗经艺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啊，由岳书欣执导的动画电影《小花仙大电影奇迹少女》将于今天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啊，花仙魔法使者夏安安跟来自异世界的古灵仙族王子库库鲁合力收复花仙精灵王，与迷之王子塔巴斯代表的黑暗力量展开对决的故事。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最近由优酷联合灿星打造的舞蹈综艺《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再次回归了。这一季呢，依旧采用明星导师加专业舞者真人秀这样的一个赛制，由王一博、刘宪华、韩庚、张艺兴来担任导师，借街舞的内核重新定义年轻人的潮流文化。那么这一季呢，全新升级了中外对抗，就是邀请全世界的知名舞者共同参与，同时呢，把中国街舞文化输出到全世界，为爱而战。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在第三季的表演当中一位舞者所使用的音乐，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onight， 今晚。我们跟随着这首歌来感受街舞精神和潮流文化。歌曲过后呢，也要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单元啊。今天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啊，现在有一部电影叫做《忠犬流浪记》正在上映，那么咱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影视作品当中特色鲜明的动物形象吧。What you came for? Don't you wish you came more? Girl, what you playing for? Come on, come on, let me kiss that. Ooh, I know you missed that. What's wrong? Let me fix that. Twist that, baby. Tonight's the night I let you know. Baby, tonight's the night we lose control. I'll be the best. me. Knowing me and you got that mental telepathy, meet me up at the spot, I'll be sending over the chauffeur. Rich nigga bread stay popping up like a toaster. Nobody come close to me and you together. Step under my umbrella, we'll make it through any weather, except when I make it storm. Sex in the greatest form, then hibernate under my body. And yep, I keep you warm, but in a chinchilla. She know I beat it up like the Thriller in Manila. Flying my private jet to villas in Anguilla. Then throw you on the grill, that's 'cause 7 days a week you're my 5-course baby, meal for real. 一首 Tonight 开启今天的话题讨论，要跟大家聊的是啊，影视作品当中一些特色鲜明的动物形象。首先要说到的这个动物呢，就是熊猫啊。那不得不提功夫熊猫了。功夫熊猫这部动画电影早就已经是中国观众非常熟知的一个动画形象了。它的成功让我们很难不去思考它成功的原因，尤其是他们成功塑造了一个迟钝但是却又惹人喜爱的梦想家，那就是熊猫阿宝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动物形象。熊猫阿宝是一个典型的梦想家，他的生活平凡的甚至有点没特色，然而呢，就是这样一个傻傻笨笨不停做着自己成为一代大侠这种春秋大梦的熊猫，却真的在一次武林大会上阴错阳差的成为了驱赶太郎的神龙大侠。突然而来的梦想成真呢，让这只还没进入状态的熊猫有点诧异。面对师父还有这个武侠以及众人的鄙夷，阿宝啊想要逃避自己的英雄身份，但是呢历经磨砺，阿宝最终战胜了自己，也悟到了功夫的真谛，也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这一系列的影片当中啊，这个动物形象真的是有很多，比如五位大侠分别是猴、虎、鹤、螳螂还有蛇。哎，他们的风格各异，也分别代表了五种中国功夫的原型。那武侠戏剧性的拜了一只老鼠做师傅，而这个老鼠的师傅也就是他们的祖师爷，是一只活了千年的老乌龟。而最令人诧异的角色可能是阿宝的父亲了，他是一只感性而唠叨的鸭子啊，这也成为了整个影片当中非常滑稽的一点。在影片当中的角色设计啊都很精彩，但最精彩的还是这个主角熊猫阿宝。阿宝他作为全村唯一的一只熊猫，他的国宝身份似乎也预示着他的一生将是不平凡的一生。阿宝的这个造型呢很讨人喜欢，作为一只熊猫本身已经让人很容易对他产生好感了，再加上阿宝可爱的这个圆滚滚的身材，再搭配着不大灵活的动作和脸上丰富的表情变化，这个肉滚滚的可爱滑稽形象就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传奇的故事大多数是离不开英雄主义的，而英雄呢有很多种。阿宝的角色的成功来自梦工厂式的英雄主义，而这类以动物为主题的动画大片正好可以让观众产生某种移情作用。阿宝的梦很多人都有过，但是最后战胜现实的并不一定很多。那么这样的阿宝成功地完成了梦工厂式的英雄主义，也正如给阿宝配音的杰克布莱克所说的，阿宝呢其实是一个大小孩，所以小朋友和年轻人都会跟这个角色产生共鸣，投入他自己的成长之旅。阿宝呢是一个没有野心的平凡的熊猫，他跟许多平凡的我们一样，知道一种自嘲式的幽默感。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并不聪明甚至有些笨拙的动物形象，能够在幸运的面前还努力还很知足，这样赢得了很多观众的心。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I is what we're fighting. I know it'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Oh, but it's so enlightening. For the battle of the fist, cause the battle of the mind. When you don't know who you are, and just look inside. And when we move into the flow, we're always gonna win. So feel the power that you know. Make sure you land it in.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Our team is what we're fighting. I know it'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Oh, but it's so enlightening. And keep moving with the flow. You can walk or you can roll. Hungry for justice. Grow. The more you try to take, the less you really have. When it comes to energy, you got to give it back.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Our team is what we're fighting. I know it'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Oh, but it's so 这首歌就是功夫熊猫的一首主题曲，叫做功夫 fighting。 在功夫熊猫这部电影当中啊，对于动物形象包括他们服装的一些设计也非常具有亮点。比如说影片当中出现了穿着大短裤的胖熊猫，哎，戴着斗笠的鹤，还有留着凉皮小胡子的小熊猫，包括有头上戴着一朵花的蛇，以及呢其他很多人模人样的动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和人一样的灵活表情。真实世界里的动物完全它就不像人，它也不是人。那么动画艺术家们是怎么把动物变得像人一样呢？首先呢，动画片中哺乳动物的造型、表情和动作，实际上我们提到的这些拟人化的哺乳动物都是以人为蓝本，只不过加上了某些动物特有的特征。在造型上，拟人化的动物呢都有着眼白，哎，这样可以让他们的眼睛在很大范围内旋转，有眉毛或者有突出的眉骨，这也可以帮助他们做出需要眉毛配合才能做出的表情。如果从侧面看的话，他们的眼睛和嘴几乎都在同一条垂直线上，这让他们表现出的表情也更加接近于人类。他们都改变了本来的这个脊椎和骨骼的结构，所以你看到他们能够直挺挺地站着。他们都有和手掌垂直的拇指，可以灵活而牢固地握住些什么。最后如果必要的话，可以为他们穿上衣服，这样一来，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就诞生了。说完了功夫熊猫，我们再来聊一聊啊，中国四大经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西游记。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这个经典的猴子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啊，吸引大家的首先是他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孙悟空呢，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只石猴子。他出世之后呢，在菩提祖师处学得了72变和翻筋斗云的高超本领，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他也练就了火眼金睛，在龙王处讨得了如意金箍棒，于是呢，他就具有了降妖伏魔的神通。 这种无法无天，敢于向神佛天庭地府包括水界人间的一切权威挑战的反抗精神，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强烈愿望，也让观众对这只古灵精怪的猴子充满了兴趣。其次呢，孙悟空具有爱憎分明，他仇恨一切兴妖作怪残害人民的妖精魔怪，也是表现了善良的本性。再次呢，孙悟空还具有超凡的智慧、卓绝的才能以及洞察一切的眼力和清醒的头脑。我们再来说一说《西游记》里面猪八戒这样一个成功的动物形象吧。他性格很温和，哎，很憨厚，很单纯，力气大，嘴巴甜，但是呢，好吃懒做，爱占小便宜，而且贪图女色，经常被妖怪的美色所迷惑，难分敌我。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他不是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就是作茧自缚。那这种蠢萌的动物形象也给观众留下了不刻板的生动的真实形象。其实呢，很多观众啊可以在猪八戒的身上看到普通人的一些特点，包括化身啊，他身上既有神的本领和神通，还有这个猪贪吃贪睡的特点，更有人吃苦耐劳、憨厚率直的品质和自私懒惰这样的一些通病，是颇受大众喜闻乐见的一个角色形象。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林俊杰改编演唱的原87版电视剧《西游记》的一首插曲《女儿情》的现场版，来感受流行版的《女儿情》的深情之处。 鸳鸯双栖蝶双飞，白云春自人人醉，朝秋闻声色，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监狱金贵，只愿天长地久，与我意中人紧相随，悄悄问声声，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烟上帝就与我意中人紧相随，爱恋与人今生长相随，散满离殇，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 我心事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我孤单在湖面辗转，说什么相随，爱恋意，爱恋意，缘情人长相随，缘情人长相随。 这首歌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女儿情》。最后跟大家介绍的啊，是日本的一个经典动漫形象《哆啦 A 梦》。它讲述了啊，一只来自22世纪的猫型机器人哆啦 A 梦，受主人野比的托付，回到20世纪，借助从四维口袋里拿出来的各种未来道具，来帮助世修的家人，也就是小学生野比，来化解身边的种种困难问题。以及生活中和身边的小伙伴们发生的轻松幽默搞笑感人的故事。在生活当中啊，儿童的这个头骨其实更接近圆球形，那么圆圈呢，也是最有可能让人感觉接近这个初始状态的一个形状。那在哆啦 A 梦的动画当中啊，这个猫型机器人角色的头部就被设计成了圆形，而且四肢呢也都采用成了这个流畅的线条，身体的圆弧度给观众带来了亲切温和的感受。动画当中猫型机器人哆啦 A 梦一方面体现人类的形象特征，另一方面呢也是保留自身的一些形态特征，比如猫的这个胡须，还有用拟人手法将猫和人的外观造型结合在一起，表现得非常鲜活可爱，富有情趣。那哆啦 A 梦这只善良神奇的机器猫很乐于助人，每次呢当野比大雄遇到问题来找他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但是偶尔也会用很愚蠢的方式来帮助他，但最终总是可以化险为夷的。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保持一颗童真的心。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陈慧琳演唱的《哆啦 A 梦》，送给所有为了梦想闪闪发光而努力奋进的大小朋友们。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浩洋，代表编辑袁硕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胖，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到想象的天堂，穿越了时光，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啊啊啊！哆啦 A 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

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